燕雨这两位跑路，当然算计的也是霸图和星星闹起来的时候再回过头来敛便宜。结果这一回头就遇到霸图，话都没招呼上一句，鲁一宁的欲盖弥彰已经被干掉了。舒可欣的墨感回首开始跑慢了点，此时倒是多活了会儿。看到霸图这如狼似虎冲上来的无畏，舒可欣忽然觉得叶修和包子那边还是蛮幸福的。 随后，他也就被霸图毫不留情地干掉了。都没有。看着又消灭了两人，低声却清洁溜溜，霸图无畏无不遗憾地说着。百鬼巢穴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们已经打听过了，问的就是黄蜂的人。虽然黄蜂说起来就是被霸图给击杀出去的，但大家都是职业选手，一次输赢都看不开，那岂不遍地都是仇人了？ 职业选手这场上场下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分得清楚的，所以霸图这边干掉了黄蜂，转头就问黄蜂这副本情况。黄蜂也没什么隐瞒的，知道也就都说了。再看看还在线的角色，状况就更加清晰了。呼啸和黄蜂的已经全被下了，显然已经不在副本。烟雨的人倒是还在忙活，但能不能成气候呢？ 霸图的飞速朝烟雨星星两家奔走的方向追过来，渐渐听到那边战斗的枪声，顺声寻来，就见欲盖弥彰和墨感回首一前一后跑过来。霸图也没客气，举手灭掉。这些人留着也都是隐患，就放个星星两方较量，霸图丝毫不惧。解决了两人，霸图一队继续杀进，结果没走几步， 就见前方通道里，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两个坐在路边啃面包喝果汁呢。有情况，包子一眼看到霸图五人，包子入侵直接从地上跳了起来。镇定，还能多恢复一会儿呢。叶修却是从容，继续让君莫笑啃着食物，让生命和法力继续恢复。包子向来服从老大指挥， 连忙又让包子入侵拿出食物重新开吃。霸图五位看这两人大模大样的，顿时放慢了脚步。看前方正是一个岔口，星星另外三人是不是就埋伏在那之后？霸图连番激战，解决黄蜂就赶忙来追，唯恐失去追踪的方向。这一路可没有像叶修和包子这样坐下来悠哉食物恢复功夫，所以 状态并不完美，眼瞅星星貌似有诈，虽不至于被吓退，总得打起十二分精神的。五人摆开阵势，小心走位。张家乐的百花缭乱是远程攻击，看到叶修见他们来了，还在那儿从容恢复，当然不能容忍，抬手就是一枪。君莫笑立即起身闪避，食物恢复效果当然中断。 张家乐随即技能不断，已经开始为霸图的冲锋打起了百花式掩护。叶修这边也不含糊，叫起了包子，两个人起身就跑。霸图这下可不能太慢了，管有没有埋伏也得硬上。结果就见君莫笑和包子入侵跑到那岔口后，一左一右，居然分头跑路了。这，霸图几位顿时坐辣了， 赶忙操纵角色冲到岔口一看，左边是路，右边也是路，一边一个身影，星星另外三位在哪边呢？不知道。星星什么算盘？霸图几位都已经心下了然，他们是兵分了两路，叶修和包子掩护拦截了烟雨，另三人先行撤走。所以碎片这种重要的东西肯定是在那三人的角色身上。 可现在叶修和包子又一次兵分两路，这左右两边哪边是可以追到三人的正确方向呢？照常理来说，叶修是更重要的核心，所以包子更可能是诱饵。可是反向思考，又也许正因为叶修是核心，所以他才会让自己来当诱饵。但是再反向思考，打住，这样一直来回反向， 根本就是无核止的。以叶修一贯的阴险奸诈，反向到哪一步都有可能， 所以此时根本无法从逻辑上去推测。或左或右，50%各来个推断就得。 追夜修， 张家乐提议。他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，这一刻几人心中确实都像倾向于如此。 慢着， 张新杰却在此时开口， 如果这正是我们所倾向于的思考，那么叶修可能就会利用这一点引开我们。 所以去追包子入侵，林景言问。 所以我们又开始揣摩他设计到哪一步了吗？ 张家乐说。张新杰一怔，可不是，刚刚都决心不和叶修猜这个谜的，怎么决定一做出来立刻又觉得这是会被他利用的思考呢？顿时张新杰也无法下判断了。 就追叶修， 关键时刻还是队长韩文清操纵角色迈出了第一步。 万一错了呢？ 林景言说。 那至少也能打他一顿出气， 韩文清说。顿时哥几个都是精神一振，这个理由实在太提气了，随便一句话就能鼓舞全队的士气，这就是队长的才能啊。五人立刻转左追去，犹豫已经耽误了一点功夫，还好韩文清当机立断的够快，五人至少都还能清晰的看到君莫笑的身影。这家伙时而跑动，时而背转身来使用飞枪倒飞两下，显然也是在时时留意着身后。因为霸图要追，可不会是老老实实的和他赛跑，这是职业选手，追人拼移动速度，那不成了比装备了吗？职业级的追杀，那当然是会用上技能，或利用技能提供的快速位移，或利用攻击来限制对方的移动。霸图阵中远距离攻击手有两个，张家乐的弹药师和秦慕云的神枪手，此时自然就肩负起了限制君莫笑移动的重任。两人举枪点射，各种技能，君莫笑在移动中还得不间断地闪避身后攻击，速度自然大受影响。毕竟他面对的再不是那些工会玩家，而是职业选手，更有张家乐这样经验丰富的大神。张家乐和秦慕云的枪戏边打边跑，韩文清和林静妍两人的格斗戏却是加紧提速冲去。林静妍现在是该猥琐的时候就猥琐，该奔放的时候也不含糊，流氓冷暗雷直接强力袭击，飞身朝前撞出。这施展技能的跳跃比起普通疾跑移动可要快出许多。韩文清的大魔孤烟此时也开了云身，角色一步一跳跃，速度也是大幅提升。叶修纵然大神，但眼下的对手实在不一般，也就不大会功夫，在张家乐和秦慕云的联手限制下，韩文清和林静妍两人的角色终于越追越近。面对这个老对手，韩文清真是一点都不带客气的，根本不等角色完全近身就已经上了大招，一个伏虎腾翔，大漠孤烟飞起双脚就朝君莫笑踩了去。未经铺垫的大招对于职业选手来说都是可以轻易避过的存在，但是叶修却很清楚，韩文清的伏虎腾翔中间可是伏着多种变化，闪避起来可得多上点心不可。而在此时他有林静言配合的情况下，伏招变化很有可能一击就将君莫笑吃死。于是面对这样一记大招，叶修竟然干脆没有闪避。哐一声闷响，叶修虽没闪，但也不会不做防御。君莫笑在双脚踢到的一瞬间，横剑一封，一个剑客技能格挡将这一击给拦了，伤害被抵消了许多。伏虎腾翔直接将目标踩翻的效果更是因为格挡而被化解。虽如此，君莫笑的身形也是被蹬得向后倾斜，叶修干脆让其顺势一倒，就是一个翻滚。而大漠孤烟呢，借着一蹬之势反跳更高，半空中一个千斤坠就朝君莫笑落了下来。千斤坠霸体攻击，哪怕是豪龙破军这等生猛的大招也无可能将其撞开， 顶多双方判定互受伤害。而一般的霸体在抵御各种效果攻击的之外，总还有破绽，就是抓取技。抓取类技能是可以破霸体的，但是千金坠是个例外。这个技能的霸体效果，抓取技能也破不了。抓取技能上去也是无效，唯一可能破除其霸体的，那除非是专门的破霸体技能，比如说流氓的毒针就是这类技能之一。很遗憾，这类技能居末校不会。虽然囊括了全职业的低阶技，但是低阶技毕竟是入门级的，让玩家可以体验到这一职业的特色，但是却又不会太深入。该职业系更多的内容还得转职后从中高阶技能上去学习，于是专业破霸体这门手艺军末校就没学过了。此时面对千金坠，没有攻击克制的手段，只能躲。于是军末校冲锋躲闪，顺势还要抢攻，而且是在独身面对霸图全队的时候。叶修的这一举动到底还是让霸图五人都意外了。林静言毫无防备，而这记冲锋也是冲着他放的，顿时被顶飞出去。但林静言也不是随便就被欺负的主，飞出去同时冷暗雷一把抛沙也丢了过来。叶修连忙调整角度，君莫笑头一扭，抛沙致盲避过，但是一枚来自百花缭乱的手雷却混到了他的面前，距离颇远，似乎扔偏了准头，伤不到人。但是叶修却知这枚手雷根本就不是伤敌用的，这他妈是闪光弹，致盲的。 要脸吗你们？ 叶修的怒斥声中，闪光弹炸了。同队虽有效果豁免，但闪光弹炸的那一瞬，赤亮的光芒却也让他们眼前所见一片都是惨白，很有些看不太清楚。光芒转瞬即逝，结果几人就见君莫笑撑起了千机伞，竟然这样将视角遮住，后有抛沙前有闪光弹的局面竟然都没能致盲成功。 要脸吗你？ 张家乐勃然大怒。